相比之下，局里是不是知道已经不是重点了。郭林最讨厌的就是计划之外。但跟乔家这件事儿，似乎怎么都不可能按照一个计划去走了。至少发展到现在为止，他对彼此的操控力都几乎为零。耿伟也觉得这简直就是一个烂摊子，横竖谁都不可能好过。 要不你干脆调离缉毒组吧。 憋了这么久，耿伟还是把这句话说出来了。其实从他跟刘宇知道了郭林豁出命去保乔家，两个人就心里有数了。郭林这么折腾下去，就算这次侥幸没事，也还会有下一次。缉毒组这么个随时要拿命去拼的地方，是不能犯错的。现在的郭林已经不是当初那个任何时候都能计算全局、冷静以对的郭林了。其实这个打算郭林自己不是没盘算过，但是他自己想过是一回事，现在从耿伟口中听到又是另外一回事。下意识皱起眉，他语气难得的出现了动摇。 你这么说是觉得我已经做不了警察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但是乔家身边的关系太复杂了，这么下去你就不怕有一天亲手 抓他？剩下两个字耿伟没说出来，但是郭林肯定明白。乔家是什么人呢？这人本身就是游走在黑白之间的灰色地带，这么多年不可能半点亏心事都没干过，也不会有人指望他以后就洗手不干了。以前他是郭林的线人，或许郭林对他有所承诺，但是这个承诺毕竟只是合作关系的承诺。说白了，真到了需要郭林动手的那天，他不会有分毫的犹豫。但是现在俩人发展到这种程度，再到了那个时候，郭林真的还下得去手吗？一个兵一个贼，就怕搞到最后谁都无法自处。耿伟这句话让郭林想起了最初跟乔家聊天的时候，对方咬牙切齿说的那句话： 我乔家可以死，但是不可以坐牢。 一瞬间，乔家抢了他的枪要去干掉黑狗，那时的表情，一身血迹跟他提起暴风时的表情，跑到他家门口通知他化苗要找他算账时的表情，全都叠到了一起。不得不承认，耿伟这话说的他没有半点反驳的余地。乔家是什么样的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他几乎没有信心可以完全控制住乔家的行为。如果真有他需要做选择的时候，他会怎么选还真不好说。曾经郭林认为自己是个在感情上非常淡漠的人，这种淡漠不仅仅针对生理欲望，也包括了对感情的诉求，所以他无法理解孟哲当初的选择，甚至不理解耿伟对孟哲所付出的那些退让。直到为了乔家一而再再而三地踏出底线，将所有的规章原则都抛诸脑后，他才觉得自己根本就不是理智派。就像他刚才看着乔家睡着的侧脸，脑中甚至一闪而过的有过带着乔家和乔简彻底离开这个城市重新开始的念头。郭林有些烦躁地爬了爬头发，靠在厨房的门口。 其实我也没想到该怎么办，现在只能算是走一步算一步，停职对我来说也是好事，起码有时间让我好好想一想以后。至于你刚才所说的话，让我再想想吧。 刘宇说你要是真的想离开缉毒那边，就调去给他做副手。 反正以郭林的性格也不怕受这点委屈。 再说 目前郭林还做不了决定，耿伟也知道现在逼他没用，最后叮嘱两句有事要及时跟他们联系就挂电话了。郭林靠在门边半天连动都没动，罕见的连着叹了好几次气。所谓自讨苦吃，他这真的是以身试法。 欢迎收听来月文化制作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过桥米线之无可奉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八街李路、毁音绅士、杜潇，后期制作山匪。 乔家几乎烧了一夜，郭林就一夜都没睡。后半夜给乔家换了好几次毛巾，又把他叫醒了吃了点药。乔家大概是烧糊涂了，难得没找麻烦，吃了药倒下又睡了。不过就算睡了一夜，第二天睁开眼，乔家还是觉得浑身上下都很难受。那种不舒服不是疼痛感，而是一种类似整个人陷在一坨棉花里，使不上力又睁不开，然后骨子里还被几千只蚂蚁爬来爬去的瘙痒一样，反正就是很不爽。乔简的早饭也是郭林给准备的。等乔简去上学之后，郭林又熬了一锅粥，在中午的时候把乔家叫了起来。 靠，没想到我气势这么弱。 捧着那碗粥，乔家觉得自己这么被人伺候着，实在像女人生完孩子的坐月子。尤其是伺候他的人还是郭林，想想都会做噩梦。郭林一直很沉默，无论乔家说什么都不怎么给回应。中间除了要他吃药喝水，基本上他就没开过口。乔家上午没什么精神去跟他计较，等到了快晚上，精力恢复得差不多了，他终于有了心情去找郭林的麻烦。 喂，你到底打算在这儿耗多久啊？ 看心情。 这年头警察上班都是看心情上的？早知道如此，我当初也去做警察呀。 嘲讽的掀起嘴角瞥了郭林一眼，乔家皱着眉死盯着手里的药片，犹豫半天依然不想咽下去。郭林嘴里还咬着烟，他眯起眼睛看着乔家如临大敌的表情，等了一分钟之后，不耐烦地抢过他手上的杯子和药片，接着扣着乔家的后颈硬给塞了进去，顺便强迫对面的男人喝了两口水。 我死，你疯了是吧？ 明明就一脸的气不顺，真不知道干嘛他在这里自己找不痛快，赶也赶不走，不走就算了，还要在他家装大爷。这房子只能有一个大爷，就是他乔家。郭林趁早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药也吃完了，水也喝完了，乔家终于忍不住踹了坐在沙发一角的郭林一脚。 行了，我懒得跟你掰扯有的没的，赶紧滚吧。 这两天我都想在你这儿了。 啊？为什么？郭警官应该还不至于混到无家可归的地步吧？而且他不用回去上班了？被人看见我这里出入个警察还得了？ 郭林没有看乔家，只是自己抽了一口烟。 有些事情想不通。 想不通你在我这儿干嘛呀？ 看着你比较容易想。 郭林话说得很直接，直接到他对面刚才还懒洋洋靠在沙发上一脸不耐烦的男人，表情僵了个彻底，半天挤不出一句话来回的。潜意识里他觉得自己知道郭林口中所说的想不通是指什么，但是知道归知道，他表达不出来。于是两个人就这么互相瞪着，很长时间都没人开口。只不过连郭林自己都怀疑这件事他到底能不能想通。